好，今个礼拜我特差咧聊咧就系之前摄影片嘅，算唔算追加？系咪追加保原片定系service pack 咧？ 但系咁咩？唔系咪先？但系咁、啊，之前应承咗话买机嗰个咧，买完机今日唔嚟， 叫听翻呢集节目，因为佢上次其实讲下讲唔知讲咗咩嘢嘅， 咪系咯。 嗱，上次咁讲就今集就系佢又之后讲唔到或者唔知又大大家吹唔知去咗边，要冇讲嘅嘢。嗱， 其实想讲咩咧？其实 首先就系首先讲翻就系上次录完节目之后突然间， 咪即上次讲啲咩先？其实 讲下讲就讲净系讲相机皮嘅牌子，讲咗嗰卅分钟咯。 其实唔讲相机咩牌子，唔止卅分钟咯。其实可以继续讲落去噶。 系啊，早排讲噶，嗱，讲下先，讲翻补充下上集。阿杜 媒体。 上次主持兼观众嘅千里梦君咁啊，问咗我个问题就系、是，你要咩闪灯啊？我话未试咯， 唔系唔好话问咩闪灯先。 Yes， 系咯， 系。总之上次佢起码就系话佢上次佢只系一个想买机嘅人，咁就以我所知佢买咗机噶啦，已经今次系点解唔上嚟咧？唉， 有嘢做啊嗱， 搞错， 买咪想记住买相机，从来都系败家，同埋即系系一个。地狱嘅八地狱波度嘅起点， 错啦， 唔系起唔起点啊？因为嗱，讲少少题外话啦，即系咪后知意思嘅就系、是、买机都唔紧要，但系在嘅色魔咧，俾咗啲毒品佢啊！ 边咩啊？ 我冇啊，唔系噶，呢啲我俾低纯度好卡佢啫嘛，有只72.8， 唔系好毒啫嘛， 100毫克 都唔好毒啫嘛， 两支一齐， 两支一齐， 唔系两支唔系。我以为是72.8F.8嗰支， 唔系好简单嘅啫。佢收到我支咩啊？18.35、3.5到5.6根基， 18.35、18.35， 即系切镜咧。 哇，嗰支真 系啊， 真系 你明唔明？佢系第一时间 day one 咪 day zero 就由切镜 upgrade 到头先识摸讲嗰两支。 因为讲真就系，如果佢系100D 啊嘛，如果100D 嘅话，我通常我推荐佢就系，如果你买切镜嘅话就15.85嘅。 系咪嗰只唔知道？总之有可以加个 dock 可以推 zoom 嗰个咧，即系自动推 zoom 圆滑推 zoom 嗰嚿啊！我唔记得 是不是。知啊，因为讲真就系、是、 你明唔明啦？喺色魔眼中咧，啲两位数嘅 Canon 咧唔用得噶，所以佢唔会理嘅，知唔知啊？ 我唔在，因为15.85嗰支镜我用咗好耐，嗰支系好嘢嘅。即系 APS-C 嚟讲，嗰支镜好15.85嗰支系得嘅。 因为色魔冇 APS-C 嘅 Canon 机啊嘛。 嗱，讲翻先，头先闪灯冇啦，补充一下千里梦君嘅问题。一般嚟讲咧，闪灯如一系原厂啦，唔好讲烦，唔系原厂啦 ，Canon 你讲啲讲啦，原厂。如果非原厂嘅话咧，你未试啦，唔好烦啦。 佢埋单买咗支永乐啊， 系咯，佢埋单唔系未试，我记得。 我咁俾佢买，我咁你俾佢买啲新好过啦，啲新平啲啊嘛。 但算我哋唔好，我哋唔好喺人哋唔喺度嘅时候喺背后咁插旗啦。 系，佢插佢啦，呢啲嘢抽人哋咩？ 唔系，我哋唔系讲佢，我哋讨论下啫。 哦、oh, ，OK， 我讨论紧一个问题就系、是，一般嗱闪灯咧，一如嗱美斯出名识准嘅，事实上佢 我都系嗰句闪灯点解买原厂咧？钱啫嘛，问题嚟嘅咩？ 钱唔系原厂，因为原厂就咩？贪原厂对应嗰啲嗰啲所谓测光技术好嘅啫。但系美斯 嘅最紧要系我玩 Fuji 嘅原厂以外，我都谂唔到啲咩可以玩。系咪咁讲先？ 又暂啲，但 一部我嗰次都试过部 S 二吉之 Canon 500EX 二上去影噶，我而家影落去啊嘛，影大棚人，咁我咪就咁自己教 manual 输出咯。 OK， 都 OK 噶，不过试咗几次啫嘛。 系咯，我都系习惯咗咁嘅情况，我都电筒算啦，唔好烦啦。 因为我用美斯用咗好耐，但系自从唔使去影演唱会啊咁样咧。即系影风景嘅话系唔需要用闪灯嘅，结果即系闪灯而家摆喺封印咗。 影演唱会你肯定你会跟美斯灯来闪。 唔系 ，commit cat 影又系 commit cat 啊！ 你确定你演唱会用闪灯？ 你嗰支射灯嚟噶，咁都闪到。 咁我影 commit cat 嗰啲需要做诶，系点样要闪灯补光啊嘛？ 系， 但系而家都冇效应咯。咁诶，支闪灯而家封印咗咯，因为佢量都唔大。 阿千利老板咧好好笑噶，我佢 po 翻啲相，阿 Peter， 你有心读我嘅。我话我都冇心读你，我俾埋支100 Mark 你解读咯，你试下攞嚟影下啲 cosplay 啊，嗰啲批档吓死你啊！ 咪先，我谂佢喺批档吓死之前，应该俾毛孔吓死咗先咯。 诶，嗱，如果批档成功嘅，见唔到毛孔嘅， 应咁讲， 你话啦， 咪要解读啦，借我支诶，借我支先买50A 俾佢。 啊， 重点系， 佢要加入原因就係、是。 唔紧要， 三个钟一个钟头手已经顶唔上嘅艾虫啦。 咪住先，杰特，你唔好讲，唔好多讲住先。嗱，色魔系真正借咗两次权， 佢明明我借，咪借俾佢咯。 No， 唔系千里问色魔借，系色魔话借俾人。 哦、 OK， 记住个庄同眼。OK， 咁我当时都借俾我，冇中毒啫嘛，我唔揾 Marco。 啊， 系、嗯、啦，拆开，今日本来今日纯粹讲上衣吹水嘅，唔知 乜初初杰特同我讲唔系录呢啲嘅，其实 系只要随时一部啫嘛， 系 杰 特流嚟 咁样样咯，系啊，杰特流嚟咯，乱咁样相机，系啦，啊，千里老板问过我五点八科点睇啊，几时买啊？ 正咯，换啦， 买， 我冇啊，我 咪叫佢换啦，大力啲掉部霸啲嚟， 好简单， 咁我辛苦啲帮你啃咗佢， 好简单， 我唔收你钱点话？ 一字记之约，买， 系啦， 就咁简单嘅啫，其实你觉得好买得噶啦。系咁简单嘅啫， 又有 WiFi， 今次又有双咩双 pixel 窝档即刻嘢。 同埋几多点到先我？ 啊，六廿一咯， 系咯，嗯， 但喺度慢啲嘅，慢啲话慢啲， 但其实已经有人讲咗个笑话咯，六一点啊，你派司无师好似八成任对，咁你嗰六一系 咯， 嗯， 系唔紧要，呢啲旁枝末节可以唔理， 算啦，喂，心照就系、是、其实。正常嚟讲，真系咩嘅乜嘢点样用得到啊？系得中间点嘅啫嘛。 好多都系， 唔使你咁多噶啦。好简单一句就系同蔡老板可以讲翻就系，总之唔掂乜科好嘢嚟噶。 唔好开成个头。 系咯， 冇报人，冇报人嘅新嘅真正嘅新闻啊。啊， 嗯， 阿千里君，祝佢好运啦。我继续。 尤其是好简单嘅啫，你八十啲，好似唔系 full frame 噶嗬。 买 系 full frame 好啲， 我觉得其实呢个 你错啦，买多部 full frame 咁就睇情况用咯。 等六 D 吗？ 咦，咁就要买埋部六四五噶咯， 六四五啊！诶，嗱，好难担保阿千里老板会将佢好心爱嘅模型攞去 studio 摆靓靓影 model 相噶。你控制唔到噶， 唔系唔系，边个六四五六四五二七系一定要摆 studio 啫？我见过人家攞呢部六四五 先，边个我嗱我净系讲六四五啫，我唔系针对某部机噶，其实我期待系哈数嗰六四五嘅 ，OK？ 哦，咪九百九百， 哈数嚟紧有部六四五出啊嘛！ 我系第一年攞住部五 D Mark Two 走去影花展嗰时候，我见过攞住部六四五 D 手持影花。 嗯、我见六四五 set 啊，唔系 D 啊，嗰时 D 啊仲系 D 就 D 啊，嗰时 D 未 set 未出， 而 set 出咗冇耐啫。 咪又嗰时 D 啊，嗰时 D 啊错咗啫。我见过人，因为抵玩嘛，嗰部嘢公面最抵玩，系抵玩轻片幅中片幅啊嘛，几皮嘢有交易嘅话算抵玩噶啦。 就系、是、咯， 以嗰个级数嚟讲，系超超系即系夹大件噶啦。 唔紧要，咁不如我提少提我话先，话你讲六四五，即系嗰间厂啦。即系我最近发觉我身边有人系俾人困到嗰个地步咧，我心谂水鱼点解只有我见到水鱼俾人困，冇我份去困水鱼嘅。有人攞部 EOS， 即系有个 EOS M 嘅用家玩咗一轮， 我咪咯， 玩咗一轮谂住 upgrade 部机，然之后走出去买咩咧 ？K 七 ，Pentax K 七， 唔系啦吧？ 吓？ 系咧， 你嘅反应好正常。 叮叮叮叮， 点跳出咁嘅奇怪嘅讲嘅？ 其实呢个叫 upgrade 型弹弓 嘅，未完嘅。 唔系，都差唔多噶啦，因为佢都系买 kit 镜，即系买 kit 啦。讲真，部机除咗平之外咧，冇任何卖点噶。 先，我觉得你要讲埋，因为后屘同你倾过嘅，那个 user 系攞嚟影乜嘢话？ 佢攞嚟影风景咯，但系永远 zoom 到最远咯。 阿你？ 嗯， 唔好明嘅我逻辑系点样错啫？ 仲要嗰位仁兄同你讲紧揿咗 USM 都话晒都差唔多一年，即系佢系第一代机中期嗰阵买嘅。到而家都同我讲紧唔明咩叫光圈咯。然之后就走去买部 K 七咯，因为谂住买咩话、哦、大机、啊、好啲、啊。 唔系佢又错唔晒嘅 ，physically 部机个外观系真系大旧咗嘅， 真系大咗噶， 因为真嘅， 唔系起码多咗块反光镜嘛。 嗱，呢样真嘅，因为咧头先讲就系、是、你如果你影 cosplay 啊啲咧，你部机大啲系的确有，的确有型嗰啲嘅。 但系个问题佢系影风景咧， 咁我就唔明点解啦。因为影风景，嗱真嘅，影通常咧用大影风景点解就咩咧？佢只系讲嘅可以够 wow 啊嘛。 但系佢用 tell 晒影风景咧， 咁就拗佢。 见过啲文青系 攞部相机影部单反咁样。 唔系唔系先，嗰条友五廿几岁噶，仲清啊？ 唔系 文忠咯，文忠 几个咯，见过个自称文忠。 唔系，所以五廿几，我要讲清楚系五十几。 文忠 ，OK 啊， 因为几骨嗱， 真噶， 唔系咁你 文清好简单噶啫，你要装文清，平平地买部 S 一百够噶啦， 系啊， 即系平平地嘅，平平地 咁更平得嘅， 即系冇办法，我一定我用唔到，只能用大陆嘅术语就系装 B 咯。即系我真系只能谂到呢个可能性嘅啫。 哦，唔系，咁咪有个 term 咩轰炸机咩嗰个？ 唔好咁啦， 唔系要做文青，你走落去呢旧相机铺执部Yashica，扮嘢因为反而都系。 哦，呢期兴面捞头，记住系当年嘅面捞头啦。 一系啊，我唔知边间左间有间自然出开，即系另间出开啲。Wingfire 打嘅相 ，Wingfire 打相机嘅相机厂咧，好似会出数位版嘅 Wingfire 相机嘛 ？Wingfire 打 Epson 咯 ，Epson 唔 系 Epson 咯，跟住 Epson 系有出相机， 有出嗰部啊。 嗯， 当时因为据我所知就系有人即系有个记者有个摄影师访问过 Epson 嘅，佢话纯粹系 Epson 啲有自己 high 啫，出嚟。 哦，唔系买呢个古董宝利来即影即有，仲要用呢个奇迹 project。嘅相去影即 系，梗系唔系啦，梗系用嗰啲咩蛇骨咯，嗬， 蛇腹 机系啦，嗰啲啦，梗系用 文案啲， 邪恶啲啊，嗰啲玩完 就，嗰啲就系古董玩家嚟噶啦， 玩古董嘅嗰啲系玩古董，即系咩？即系你 先讲啊，记住文青系好难扮，我好记得噶啦，咩话？可乐 souvenir 啊，一部有可乐公司汽水盖 嘅 souvenir 机嚟帮我影相， 但系嗰部好似，M 八嚟。 跟住佢有影到张相噶，影咗张相出嚟嗰部系一部全黑，上面有个红色圈、红色盖。 系啦，嗰部唔记得 M 八就 M 九嚟嘅，我记得。 诶，仲买噶嗰部嘢，系 M 八九嗰头。 系啦， 即系应该 M 八 M 九啦。如果时间耐啲 ，M 八 M 九咯。吓，我唔系， 即系讲个笑话，讲清楚少少啦吓，系一个 level。俾个摄影师影完相之后，话个摄影师坤鸠佢 唔专业， 因为个摄影师唔专业，佢攞部可乐公司嘅 souvenir 机去帮佢影相，但睇翻出嚟嗰部咧，应该唔知系 M 八定 M 九嚟嘅，咁唔知啦吓，即系系咪专业？即系用 M 八 M 九嘅人系咪专业？我哋可以倾下嘅。 唔应咁讲，真系专业嘅摄影师系真系唔会用 Leica 嘅，因为好拉贵嘅喂。 但是 穩定嘛，佢唔係攞穩定用嘅機器。 但真噶，唔係你同我講可樂嘅 Souvenir 會送部 M 八俾我咧，我都反應咯，只可以咁同你講。 我唔介意嘅 ，OK 嘅。 因為 你叫我補一，我你叫我補幾嚿水，我都肯補嘅。其實 唔 係，記住幾嚿水啫。 唔係，甚至咁講就係、是、你甚至嗰四嗰可樂乜唔係即係拉卡四，嗰個嗱我照殺。 系啦，冇错， 冇所谓嘅，特色用品啫嘛， 我都唔介意嘅。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我就玩具啫嘛。诶， 几埋支镜我得噶啦，讲住。 唔系，先讲，唔系 嗱，支镜一定要拉架。 你唔好话唔系真嘅，衰啲咁讲。如果系 souvenir， 你唔好话系真系拉卡嘅机，你同个 Panasonic 就拉卡，我都杀， 我杀。毕竟诶，拉卡咪仲仍然系帮紧 仲系噶， 帮紧几间 Panasonic 咯 ，Panasonic 出， 同埋好似最近系咪咩啊？华为哦。 哦，即个名俾佢啫。 嗱，因为我所知道，嗱，而家我记忆中啦 ，Leica 品牌系 Sony 啦，蔡司系同 Sony 啦。咁即系依样，咁仲有冇咩系欧洲厂同 你当柯达同斯莱德系点啊 ？LG 曾经揾过斯莱德 咁。但系先讲下柯达而家咪得翻贴牌机嘅啫咩？ 咁嗰时斯莱德系边部？有一部噶。 斯莱德，我试下记得同 Motorola 合作过 ，Motorola 有 smartphone 同斯莱德啫。 啊。 相机就唔肯定啦， 因为种相机厂系得呢两间德国厂先至同日本。 唔系咁讲，仲有几多间外国的，即系日本以外的相机厂啊？今时今日， 真先真系冇乜嘢证啊！ 唔系会攞个名字出嚟买啦，咁样 讲。唔系，我知道啦，我知咩？应该系大路啊，即系唔好讲啲太冷门咗，啲贵咗阿妈都唔认得嗰啲，唔好讲。就系嗰啲我一般线上。Alpha 啊 ，Leaf 啊 ，Leaf 嗰啲，唔好讲啲，嗰啲唔系我哋嘅领域嚟嘅。我纯粹讲啲即系你 拍手好唔好？ 讲啲街见到啲啊，即系其实即系主要日本厂啦。 咁黑手系同 Sony 咯， 系啦， 系黑手 Sony 咯。 喂，嗰部 Luna 啱唔啱啊？ 即系主要其实一般，即系其实主要都系同一啲即系卖，即系佢名义上就叫合作，其实即系卖拉神啫嘛。 唔系啊， 但 设计公司华为都认同噶，佢都话呢个摄影系无限嘅可能噶。跟住影佢攞嚟幫部 P 九賣廣告，嗰張相用5D Mark Two 加，唔係5D Mark Three 加，五 D Mark Three 加之7200影噶嘛， 係咯 ，X 都睇得嘛。 但係你個賣 問咯， 誒唔係，咁之前 Sony 都試過啦。 唔係應該咁講，咁即係證明到咧，佢部機頂得順，可以同佢匹敵咯，五 D Mark Two 匹敵咯。 唔係唔係佢嗰張封面廣告相。是一张唔记得买 X 写住 5D Mark III 加7200影出嚟嘅，偷 食抹嘴啊，天才！ 唔系，我再讲句，华为唔系第一个嚟呢样嘢噶 ，Sony 之前咪已经试咗咯，但唔知点解啊，通常衰都得同 Canon 噶，我好似冇听过用 Nikon 衰呢样嘢啊， 可能 Nikon 翻去手尾门咧，唔系 Nikon 咪衰过 ，Nikon 咪攞咗部富士出嚟买自己咯， 哦，又系， 唔知边度啊，唔记得啊，一度马话咩发第一部相机嘛，结果人哋嗰部咪富士咯。 嗯， 跟住但系咧，佢广告嚟嘅。 嗯， 系冇所谓啦，大家同个仙魔士唔好分得咁细啦。 你 今日我哋讲咗仙魔士，头先阿杰特咪讲过话咩中蝙蝠啊之类嗰啲嘢嘅。 嗯， 有冇留意咧？最近有传出话嚟紧会有一部新机行 M 1 我就系呢部，我就提出有，因为我记得好似唔知唔记得咗咩加咗咩名。 未知，未公布噶。总之就系话行 M 1但系间厂唔系拉卡， 我知 道都唔系哈苏。 我因为嗰间厂其实我唔知做咩名，即系嗰间厂咧就系又 未证实， 唔系全文就系嗰间厂系以前出开 Wing Fighter 嘅菲林机嘅。 但我成日觉得呢部机最大卖点已经唔系 M 1系佢用嘅唔系 CMOS CCD， 系今时今日居然仲用相机去行 CCD， 大佬。 因为嗰部机其实 几耐冇见过 CCD 嘅相机啊，老老实实。 哇！真系你考起喎，真系你咁 就系咯， 因为 CCD 字， 即系你记住 CCD 有冇有冇落开始叫做最后守尾门已经系 Fuji 嘅 Super CCD， 但系都唔见咗啦，系啦， 变咗 Expo 先无事咯， 冇咗啦， 哦，揾咗啦，福伦达啦。福伦达， 但系证实咗系福伦达啦咩？ 全问福伦达， 全 因 为如果 就系研究出去诶， 福 伦达 合理嘅条数系佢嘅，应该系 哦， 即系佢系出开呢个机，就话以前啲即系喺菲林年代卖美拉卡啲人用想用 M 1就一定福伦达啫嘛。 近来啲镜都仲 OK 得嘅， 你记住，但系福伦达咧，但系福伦达你留意一下咧，佢有出相机嘅，近来都仲有，全部贴牌嘅嗰阵话俾你听。 因为最紧要就系 M 1嗰个专利授权到结束啦嘛，咁你梗可以用咯。 但系嗰扎镜，你明唔明先？唔系个猫冇用噶，但系嗰扎镜，大佬恰人用嘅，大佬嗰扎镜，唔好咁啦。你俾我都唔敢用咯，其实。 咁冇所谓嘅，唔系最紧要系你出部机身得噶。镜头我谂，我镜头我自己搵拉卡噶啦。 唔系，镜头 我 镜头我 自己买转翻，我转其他镜算啦。 唔使，咪转翻啲旧嘅嗰啲 panel 啊。 唔系，梗系转翻啲苏联镜啦， 都得。 啲唔知乜嘢牌子嘅苏联镜啦。 哦，嗰啲唔知咩牌子，例如呢个东德嘅 size 啦， 又得。 OK 嘅个碌 系东德 size 喎， 冇听错啊，系啊。 系。 我曾经有幸斗过一支黐线嘅嗰支嘢。够胆。 喺咪你手啊仲？ 冇啦。嗰时谂下用咩机啊？一 D Mark Two N 已经系丝毛屎嚟噶啦， 系啊， 够胆影出嚟咧，嗰啲色、啲红啊，同埋啲层次系夸张到咧，我都话夸张到系个人好似贴上去张相个背景度咁啊，好得人惊嗰张相。 即系咩 ？Sharp 过 Nikon 啊？ Sharp 过龙嗰张相，我觉得结构系好得人惊啊！嗰支嘢。 所以而家其即系当所以佢当传出咧，福伦达话会出Besa 咧，即系佢自己个Wingfi 嗰个相机出数位版2400万 CCD 咧。我话哇，几钱你卖几钱先？嗰啲如果低过两皮嘢，即刻飞身扑上嘅大佬。 嗱喂，有人开支票啊？ 系啊，低过两皮一定杀噶。喂 ，full frame SS， 喂嗱，好简单嘅啫。呢度就我他餐呢度要追数就好易追嘅啫。 啊，低过两皮嘢，低过两皮嘢先啦。大佬你话如果三皮嘢，我坐到傻啦。大佬三皮嘢不如买唔呢货。5D4 而家25,000啫嘛，屏波子好似。 唔系先，你真系觉得5D4咁好咩？ 你肯定个5D4会细得过部福伦达？ 咁，边有可能啊？ 系咯， 咪就咯，咁都咁啊一样嘢，咁我唔使买镜啊嘛。你夫人达你买咗之后，你喂相机开始。跟住佢嗰个 M 1海先去地狱 嘅 大佬， 系 body 只系开始 ，OK？ 唔系唔系，有个好好嘅比喻嘅中国人 ，body 只系碟豉油，只鸡喺个镜度， 再咯， 只鸡喺个镜度， 唔系喺镜同其他嘅 component 度， 净系镜唔识 咁 样， 净系 镜 咁简单， 净系镜得噶啦。一支0.95够你破产 嘅，唔系唔好讲咁，唔好用咁严重啦。35mm 1.4都死得啦。如果你拉卡， 21.2.1 咪就系咯，嗰啲咪死唔惊？支几皮嘢，最仲有最普通嘅都两皮嘢啊！即系嗰啲一大陆生产都两皮 啊！唔系啊，最大问题系咩啊？嗰阵时有个朋友真系有啲钱啊，真系可以玩拉卡。佢话冇嘢噶，买拉卡镜好简单啫嘛，上去个 website 住登记咗。有货佢通知你，你冇听错啊！有货佢通知你，几耐啊？3-5年到咯， 就系咯，有钱买唔到。 所以都系嗰句，佢支镜嚟到嘅永远系贵过建议零售价，点解啊？唔知道有冇？总之我有现货，一定贵过去零售价。讲完， 不嬲都系建议零售价嚟嘅啫，冇乜建议嘅咋 ？OK， 嗯 嗯，唉。诶，几乎等先，忽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是、上次忽然间谂翻，我突然间跳翻去阿千里梦君嘅问题上先。上次问讲过话，唔同厂嘅镜头嘅副厂镜嘅。嗱，之前我嗰次我就讲拉咗先马同埋腾龙啦。 系啊， 我好似忘记咗 Tokila， 冇讲Tokila 我哋嗰次。 咁咪咁，我成日以为副厂呢几间先。 唔系主攻讲就系，如果副厂镜就依三个主力嘅。 声音咧？ 生意冇少人用，即系如果个在大， 唔系喎，越嚟越多喎，而家好似 平嘛，佢冇自动对焦，但系真系平， 咪系咯， 真系平， 冇自动对焦， 质素唔差嘅， 唔系，但系好简单真嘅，你而家啲你用要唔系 full frame 冇自动对焦，其实好悭用， 冇自动对焦， 咁咪买部 full frame 机咯， 因为如果你唔同你唔同 wing frame 咁样，佢本身用列像对焦啊啲，你好容易对咗噶嘛，佢你就靠嗰啲。哇！佢系靠 LCD 列像，唔一定 Win 5噶，富士而家都系列像俾你噶。 我个电子列像 够用咯， 系咪有啲喂有一般嚟单反冇噶嘛？佢用嗰啲纯粹系靠咩？望下用青红自己架放大10倍，又慢慢扭个大佬四只啦。你唔即系唔实用噶嘛？你唔似话传统嗰啲你话列像对焦边？你靠着肉眼嘅话，好容易对到焦嘅有啲其实。其实好似我自己用过玩过，我用过 M 6当时我问人借嚟玩啊。 唔好讲拉卡嗰个啦，拉卡嗰个都唔系一条线，拉卡嗰个系成张相俾你对嘅，你杀对到嘅嗰、那个。 好快嘅啫，随便对到噶。 拉卡嗰个你冇得错，点解？佢唔系话你话一般人相机，因为得嗰句啦，即系你新鲜啦。我唔系话唔系冇人玩你拉卡，但系意思一般人都好少斗拉卡。拉卡个对焦佢系 manual， 但系点解咁多人用？因为好简单啫。拉卡点对焦噶？一般机 Nikon Canon 列像系点啊？正中间个圈。两边的影像裂开的一般情况对不到焦，对啱咧两边会拍翻埋一嚿。拉卡系点啊？拉卡唔系得个圈咯，拉卡系一张相，两张相搭埋一齐叠影嘅，根本上佢系直情 叠影对焦。 所以讲嚟讲，佢嘅对焦你实知点解？你唔会得一个点去判，你系一张图画一个 2D 去判断。 点解我会听紧两个 Canon 用家去讲拉卡嘅？ 有冇其一？ 因为之前个拉卡嘅用家即系有啲钱嗰个咧，其实佢就用 Canon 嘅，买单佢啲嘢唔要咪掉俾我咯。我啲16-35就系4000几蚊立翻嚟嘅，16-32.8立咗翻嚟5年噶啦，摆咗喺做仓管。 吓、啊，我、哦、你啊呢、這个你自己用咧，你反而系用咧小伟呢个招佢， 我未用过噶。 哦，我 你5D 加之16咧，喺侧边嗰个人块面咧，系会你当咧拉面皮拉咗佢四倍咁啦。 咪住先，咪住先，我听到有人有兴趣接货， 出三啦喎。 哦，唔系我35F4，我只用咗好耐咯。 哦 ，too bad。唔紧要， 咪佢先。 我哋就签，我哋就签李梦君。 系啦，签李梦君，看悭佢，因为我对我讲，你冇受防守阵，我已经争咁啲啊，因为我系需要一定需要防守阵嘅，我烂戴三个架噶嘛。 哦，冇嘢嘅，防守阵啲咩嘢？ 去旅行你带少件嘢，梗系带少件嘢噶啦。除非夜晚需要成几分钟去玩，同你玩长步啫。唔系嘅话，梗系唔带手，只可以用手持噶啦。 嘥气啦，去旅行你18够啦。 咁我唔得，我影风景嘅话，你一定系超广角，超广角。嗱、啊，讲翻先系 Tokila 啦 ，Tokila 咧就超广角嘅，尤其是啲平价嘅入门超广角啊 ，ABS-C 超广角咧 ，Tokila 得嘅啲镜。 佢弱嘅，我覺得佢 O K 啦。 佢同色馬又唔係話爭太，即係差唔多睇價錢咯。你自己，一真嘅佢兩支其實兩邊唔會爭太遠 ，O K 嘅。 但一般嚟講就啲人話 Tokina 會好啲，相對好啲。 嗱，其實 Tokina 咧，以前有支舊鏡係幾好笑嘅，有支廿八七十五啊，定廿八七十，我唔記得咁上下啦。嗰支嘢咧 F 二點六到二點八嘅，喺 Nikon 你用到二點六 ，Canon 係淨係得二點八。嗰支嘢原來話係法國愛展能成張圖。整好晒之后叫 Tokina 帮佢做嘅，埋单系 Tokina 自己攞咗支镜继续自己做嘅啫，系啦，咁所以嗰支嘢成支内对焦嘅，内冇听错，唔系内对焦加内变焦，佢最前面个桶系有块 filter 扭住咧，咁咪成支吸晒噶，唔会突出嚟噶啦，你防埋尘水咁滞添。嗰支嘢曾经用过，其实 OK 啊，二点八都真系有啲散，但你一收到落三点二、三点五就好得人惊噶啦，嗰支嘢 够用啦。 系啊， 够用啦！讲真，一般嚟讲，除非你系需要即系玩散影玩得好好，即系有啲散影症候群一啲唔散唔要，唔系嘅话，其实一般嚟讲，你系可能F3以后噶啦。 但系咧， 唔好咁啦。头先讲嗰条水鱼咧，同你讲同 tell 镜都唔紧要咯，因为佢支镜咧就好似话三点五、五点六嘅。咁永远相到最远就梗系五点六啦。 哦，唔系啱啊！佢唔知光圈系咩嘛？喂，睇到最远我全景清喎，哎呀正啊！ 就系唔系清咯？就同你讲，佢就成日话俾我听，唔知咩想埋黄工地。咁你下下都最大光圈五点六，支镜仲要唔系靓嘢，咁梗系蒙噶啦，唔好咁啦。 即系嗱，对于一个影，即系我出一个主要影风景嘅，对佢讲咧 ，F8 F8 F11 咧系基本 A 机做住常用光圈嚟噶， 就 系 咯。 我都系收 F 9嘅，大佬影张相， 唔系得一句，迫于无奈之下咪收 F 9咯，最好系 F 8 keep 住佢咯。 系啊， 通常都系 咯。 正 你讲紧通常所谓叫最佳光圈都系喺 F 8 F 8至 F 11之间噶啦。 冇错， 你收到佢呢个就都冇走甩噶啦。 再落嚟开始显射噶啦，又散咗啲嘢。 又整风景嘅话，你要成个画面清，咁一定系呢、這个，一定系呢、這个呢、這个光圈噶。你使乜要散影啫？你咁大光圈做乜啫？除非你玩，除非好 Q 暗，你冇晒实，你 ISO 吹尽都系唔掂。咁焗用噶啦， 咁佢影都系日头嘅风景啫，顶笼都系夕阳，你自己谂啦。 咁真系冇 咁就唔明点解佢永远都系zoom到最远啫 ，F 5点六。 通常我会 F 5点六， 然之后就话俾你听，相相好蒙。 唔得， 唔知点讲啦，我真系。 我系唔记得收光圈先会用 F 5点六嗰时，吓点解着五点六嘅？仆街头先入一室内影嗰时唔记得收光圈，咁啊真嘅，依系真嘅，间唔中会有呢咁嘅事。 紧要嗱， 即系尤其是我用 F， 我 S 一百都系长期部机都系 set 光圈八嘅啦，基本上冇烦噶啦，基本上。 唔系光线够嘅话系 F 八够嘅，因为光嘅话咧 ，F 八基本上咧嘅快门系250左右啊嘛。 冇错， 同埋X 一百咧。基础系ISO 200起跳噶嘛， 冇错。 咁你讲真，你 喂而家好多机都200起跳啦，100已经未 stand 啦。虽然我唔系太明个 concept， 但系 唔 系啊，而家好多机系 电子计落去， 系咯，即系咁讲啊，即系佢哋个 ISO 系200起 跳， 好多机都系， 唔系啊，太大啦 range， 因为要全部要个 range 够阔啦，所以全部200起跳， 系啊，好处就唔系好处就系、是、 因为我记得我初初玩数码机嗰阵时系100起跳，然之后 extend 50。冇，即系不经不觉变咗200起跳 extend 100咯， 唔系咁叫做50，而家就咁食嘅。 系 extend 100同50咯，就系讲紧吓。 唔系咁，我事实上真嘅，我只去旅行，我自己都用200起跳嘅，稳阵啊嘛。有时咧，有时咧，光线暗暗明明咧，你都唔，你有时都唔有失手嘛。 咁就 快门。 我讲开呢样嘢，我又开多个新坑。因为话说咧，呢个同家父研究开啊，5D Mark IV出咗，因为佢 Canon 掉封 email 嚟啊嘛，呢头佢今次算快手啊，呢头 PassCon 嗰头我 email 已经收到话 promo 可以订啦， 订咗未啫？ 梗系冇啦， 搞错啊！ 咁跟住一望啦，因为点解咧？家父好唔好出？都唔系唔好出，系啱啱咁巧 plan 咗咧，就9月头去俄罗 A 埋单，15号先翻，部机系14号最快先派货，咁赶唔到，咁啊都唔知系幸运定不幸咧。咁咧我哋同佢讨论紧。其实是不是应该找部 RX1R2 会简单一点呢？去旅行啊，家母成日都吵你，又孭住咁大嚿，又孭死你啦。咁跟住家父同我讲咗个 point 好笑，唔系成手 Canon 嘅，你用得翻啲 Canon 镜。如果你换 5D Mark IV 嘅话，跟住我答一句，系咯，不过你去亲旅行都系24105咧。 超 系咯， 我自己啊，去旅行，我去旅行咧。大镜我系因为旅行咧系越少嘢好噶嘛，我系当啲镜我考虑， 所以我都唔明点解你要带啲换镜机过去。唔系嗰句，一部 S 一百 够啦。 我自己而家去系咩？一支七十三百，即系上次讲嗰支腾龙嗰支，跟住再加十三十五，跟住再加埋 M 三，再搏一个等佢50mm 嘅，计唔晒。三个招佢杀晒。 跟住我咪同家父讲紧咯。RX1R2 4200万 35mm 影完嘅，你 cough 到去 100mm 都仲应该够你1000-2000万，咁你仲想点啊？嗰支 size 镜， 嗯， 仲要必要时你冇嘢做，你可以熄咗个 low pass filter 爆清，你想点啊？成个 film 都可以对焦噶啦，四百几点仲要啲人试过，个人弹来弹去都追到佢块面嘅。 咪住先，讲咁多嘢，买咗未啫？ 未， 搞错啊？ 都唔急。佢都赶唔切 咯， 佢都赶唔切去俄罗 A 噶啦，用 咩啊 ？RX 一随时买到啊， 唔紧要，佢有部好好嘅5D Mark II 等紧佢用。佢话用嚟用去都系部好嘛，咁都系你继续攞 5D Mark II 加廿四零。 但系令母嫌大部啊嘛， 咁令父唔介意嘛？ 有人中意做孤呢啊嘛，咁我只可以想做孤呢啊 ，Kit Kat 嘢买一大堆嘢噶啦。 唔系噶，佢而家开始烂到连灯都唔想拎噶。 灯我已经唔拎好耐啦，因为我知你室内嘅话，你博物馆嗰啲嘢唔俾用闪光灯噶啦。跟住影夜景，你又用唔到闪光灯，你又唔影人像，咁你带闪光灯做乜鬼啊？ 唔系，我影夜景，你要影乜嘢夜景可以用到闪光灯？调翻转，我想问。 有 forensic 法证， 唔系有一样嘢，唔系咁嘅嘢。影 凶案现场黑掹掹，你都要开闪灯闪噶啦。 咁系，唔系影嘢嘅时，你需要自拍咁，你需要嘅。 你肯定知五百零咁近距离自拍冇事， 唔系 咪住先？今时今日自拍，今时今日自拍唔系用手机算噶啦咩？ 用三个假字对十秒实时嗰种嚟噶嘛？ 但系手机又美图秀秀，你部相机冇。 我喺老土人，我手动噶嘛，美图秀秀系。 唔系我家父，你同我阿哥，哇，有得用手机影几好、啊。跟住我望一望我手上的 X2 吓，哦，跟望一望部 RX1R2，再望一望其他机，其实系冇咁啲 Mark II 冇啫，唔系新嘢嚟个噃。 同埋真嘅，即系成日讲手机、相机之类似影相嗰啲嘢，可以话手机越影越好，啲质素越嚟越靓。但系有啲嘢就真系好似暂时都仲未追到嘅，好简单。杰特原本开麦前佢同我讲今日嘅 topic 讲影相咧，唔系讲我头先讲嗰扎嘢嘅， 系讲 话影喺窄嘅 event 嗰啲嘢。讲紧真人已经 cosplay 成嗰啲，仲可以倾紧你用手机影同相机影系可以倾下，佢系边样好啲？但系有一样嘢始终手机我觉得追唔到嘅，就系讲紧我哋宅最中意去 event， 除咗睇 cosplay 之外。就是去睇啲某啲展览，可能模型啦，可能性嗰啲嘢啦，会面对一个问题系咩？橱窗， 哦， 你要影橱窗里边嘅嘢，严格嚟讲得两个 option 嘅啫。用相机嘅话，一贴到尽，将部机完全个镜头贴埋去，最好有遮光罩啦，咁啊最简单啦。 嗯， 贴到埋去影，咁啊惊唔惊任何反光倒影嗰啲嘢咯？因为冇光入到去啦嘛。是不是这样说先？另外真是没计的，我因为角度问题不可以贴过镜头去正面影的。相机呢有一样 option 可以叫做 CPL filter， 是帮到手的。但是始终手机呢我又真的不觉得有这种东西用 到。但是没人不应该就是 有人出你会不会买啫？因为呢第一件事你要买个壳，个壳是掹上个壳度的。 是的， 所以都几难搞的这件事。 嗯，即所以我觉得相机在这一边出现了优势的。但即你说如果纯粹影 event， 影人啊，影景那些东西呢，相机手机是可以倾下的。其实因为以一个不懂用机的人，没什么 concept 的人呢，其实你用手机影和相机影呢，我又不觉得分别太大的。今时今日 你都傻的，你拿手机影 cosplay 它秒叫你的，有些没礼貌、 啊、这个是真的啦。因为据方米以前 咁头先都讲紧啦，你攞部可乐麦嘅拉卡去影，系咪一样秒 Q 你？ 甚至唔系入我就系我屋企我识嘅人咧，佢做嘢咧，佢系要一定要佢老细系一定要用单反嘅话，唔系单反唔够专业啊。咁啊，我真系就俾我得啦，你部单反 咪啱咯，咪等于头先我讲个水鱼咁样咯。M 2唔够专业啊 ，USM 2咪部 K 7啦。 我真系望住部 A 7 R 2 即 係有啲嘢行頭問題咯，係即係你望起嚟，即係老實講，即係即係以前我去桃井嗰個演唱會嗰度有個記者招待會，我望呢個《東方日報》記者，佢攞住部咩啊 ？iPhone 4。 喂，方唔方便开名咧？其实 唔紧要啦， 你一拎住去告鸠你， 你翻去 阿杰，唔系因为呢个 翻去后制嘟咗系仲紧 要， 呢 个系事实之全部，所以佢一定告唔到我诽谤嘅。 唔 系，因为呢个系事实。 唔系，都冇咩大不了嘅。 咁问题即系，其实老实讲啊，嗱，我自己系招商系喺 Game Ready 做，系有相喺 iPhone 影出嚟嘅，点？即系老实讲， 好简单嘅。如果嗰刹那个电话都影到嘅，咁其实应该用适当嘅工具影到咪得咯。我唔使 你 哋咩嚟噶，你 够清晰，要影到你要影嘅嘢， 你传达到你想要嘅信息咪得咯。 系啊，因为我当然啦，你搵咩时装杂志嗰啲，你要影到好靓嗰啲，系你播一部 iPhone 系唔掂嘅。 唔系应该咁讲，如果你谂住出杂 讲开呢 个咧，跨海封面嘅话真系要嘅。 宾利 噶 呢个名贵跑房车，房跑车大家知咩嚟啦？宾利贵到呕噶啦，宾利最新嗰个拍佢架贵车系点拍啊？系一。对 iPhone 5拍完拍片啊，拍完片影完相之后，喺架宾利最贵嘅车里边掹住嗰部 iPad 去执嘅，系成段，仲要佢影埋讲明嘅， 佢有埋 making of 添， 系啊，咁即系望完真系，唉， 即系顾其一系而家相机进步咗啦，唔系手机嘅相机进步咗啦， 唔系应该咁讲，大家进步紧。但是很明显手机那边是真的进步速度是很快的。這個、 即实际上就是说你听就算是你可以说好 ,ok, 你可以屌话你的杂志不专业 ,ok,ok,、okay, 我认的。即是问题就是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需要即是这些很靓很劲的相机。 应该这样讲很简单你看到张新闻图你有几好会将那张图拉到去一整页那么大张电脑。 你第一你不会这样做第二就是你会不会 fucking care 先 好简单，你话嗰张 J 图嘅，咁我唔阻你啦，系我错，我冇俾张大相你，对唔住。 咪住先，今时今日就算 J 图都未必高清噶，你记住。有阵时高清会 J 唔起噶。 佢、那个毛孔， 即系你即系而且嗱，唔好话我得罪讲句，你影完都系 P 噶啦。影咁靓做乜啫？你使唔使攞咁靓嘅相机嚟影啊？ 你觉得影得清就得噶啦，完。清 影得清你都要 P 噶， 唔啱色都唔紧要噶，清就得噶啦。 即系唔好松松蒙就得噶啦。 冇错， 你揸相机，你唔识影嘅，你揸相机一样系松松蒙。 唔系，即系唔系就系唔系嗱，跟住啊，喺二年头咧，松蒙都梗系执得到嘅，副手。 诶，错啦，唔系你错啦，松松蒙而家叫咩啊？这是艺术 呢个 style。 即系变成就系你其实唔系你喺实务上系唔需要嘅，系真系唔需要。不过问题就系睇落去真系好难睇咯。即系你记者会攞部 iPhone 去影个嗰个明星。 跟住你讲睇落去系讲现场望落去啫， 系啦，系啦，佢唔好睇。 实际上鬼知咩？ 系最好睇个现场俾人睇到个样，抱啊嘛个样。 所以衰地我都系要攞部保录机，攞部单翻去影嘅。有时系真系老实讲，真系面嘅问题多少少。 咁你系冇 iPhone 啫，因为 吓我有三部 iPhone 揼死你。 唔系，你喺时候攞部 Leica 嘅 P 九出嚟影。 你又话你 可系啦，唔系啊，写住 Leica 噶，你唔好拗 Leica。 又或者得部 Sony 啲电话出嚟，喂，嘥事 喎！我唔得，而家写 G Lens 嘅你错， 系唔系？我攞翻部 Sony 嘅灯风出嚟咯， 哇， 嘥事噶！ 喂，2800，320万像素，劲啊！ 好啦，咁差唔多出去，唔知出咗边啦。咁下次等一生一次啊，次啊， 唔系，等先啦。我喺度先嚟个宣言先，唔系事由孔明啊，证明我冇马后炮。阿千里老板佢话咧，佢迟啲唔知几时11、12月咧，好似有个演唱会要影嘅，我就已经写到明噶啦，我知7200等紧攞俾佢噶啦，系啦， 系咪先？你之前同我讲咧，系你部一仔都等紧俾佢噶喎， 哦，唔系得一仔俾佢 feel 下咩叫斩手指啫，影手指插啊，已经好过瘾喎，即系入去插十下，哇，插咁样样噶嘛，咁呢个另一样嘢，咁就系话咁俾唔知 七十二百，系咪先 ？One of both 咧， 唔够尽数， 你横掂你啲机都系摆喺个防潮柜度煲醋噶啦。 这个嘛，我不作评论。 嗯， 因为我都系识条铁噶啦，呢啲咁我唔拗啦。 总之我讲明噶，嗱，你部八十 D 啊，等住塔我支七十二八啦，等住俾我支七十二八插进去，完。 哦， 系啦，以嗱，咁千里老板有听呢啲集就自己谂清楚啦，听唔到呢集我帮你唔到啦， 放心啦， 听唔到你都要揾佢噶啦，讲咁多， 我哋会努力咁令佢落坑啊嘛， 落咗咯， 系，而家只不过开始啫嘛， 你错啦，佢系时候，佢点一碟豉油啫，系时候揾翻啲鸡翻嚟点啊， 系啦， 有全部都系鸡啊，唔好咁啦喂。呢期有生啊！呢一句大佬， 系知我嗰时问紧人，点解会系鸡全部都系鸡？跟后屘原来讲系晒音乐啊！得啦，冇嘢。 你睇住条片嚟先。 唔系 ，OK， 唔紧要。咁我哋而阿杰达，如果冇乜特别嘅，不如我而家去睇下嗰条鸡全部都系鸡先啦。 OK，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礼拜睇咩再谂到先再讲啦。可能又系吹上机上嘅啫。 诶、欸，唔系，可能我千里君回来咧， 系啦， 再、okay, 遇归来，咪强势回归，咪系时候落坑。 系啦，我坑啦，系啦。 你宁愿佢上嚟开咪，不如宁愿佢影到啲相，然之后中伏算啦。 诶、欸，伏咗啦。嗱、啊，佢讲翻先，系啦。佢嗰日话我读佢，跟住我俾翻我一日前同阿 L B 嗰个对话佢。阿千里老板由食 K 仔变成吸咗呢个低纯度可卡因，即系根基 keep 变成之七十二百二点。 记住，都仲系可卡因。 低纯度可卡因 系啊，即系几时得嚟去到可乐英级数咧？ 其实只一百 Marco 系有能力去到可乐英嘅， 但系佢唔肯用啊嘛。 好彩佢冇攞嚟影人， 系咯， 佢影完人咧，嗰只嘅真系之后悔啦，应该会。 唔系，都话 auto， 都话我只 auto 俾，我只支 auto 唔使 A B 佢咯， 唔使 A 系，嗰支唔使 A 应该 OK， 唔使 A 成得出嚟百五 fit。 你哋唔好净系得个港字啦， 嗰支 啦， 嗰支嘢我记得两年前我啱啱买嗰阵时咧，悭个二蚊，影住啲相睇到，哇唔乸死嘅咁恐怖啊嘛， 好简单嘅啫嗱。色魔就真系借两支镜俾阿车老板啦，记得做嘢。 多迟，我 唔好迟啲啦，转个头去做啦。 车老板 ，OK 好啦，咁下个礼拜先再咁咩讲啦。 好嘢，鸡全部都系鸡。 拜拜。